每次读这本书都觉得很奇特，因为在那样一个文化当中，我想从父母、从老师、从国家、从社会任何角度，大概没有一个理由会鼓励一个人写出这样一本书出来，因为他写的几乎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琐琐碎碎都是大家觉得不重要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那样一个繁华的盛世啊，在乾隆年间所有的世家文化过去，而他用一个13岁的小男孩的心情看出了生命的点点滴滴的东西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看文学，其实也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在看自己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天平凡到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可是我相信在生命里都是不能分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片段。所以也许有时候我看了第七回第八回，看到他们周瑞家的在那边送花忙来忙去，那么现在又出来一个李奶妈，那小时候喂过宝玉吃奶，那现在就变成讲话很有分量，每次宝玉要喝酒他就要表示说你不准喝酒如何如何，好像都是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在发生啊。可是这种所有琐琐碎碎的东西也构成了生命里面这么动人的一个过程啊，这么动人过程。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文学打开了我们去看自己的生活，可能跟自己家人朋友没事聊天讲的可有可无的一些闲话聊天的东西，也许都是我们生命里面不可分割的部分。有时候你坐在那边摆好稿纸，拿起笔来很慎重的觉得自己要写一个传世之作，其实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大家都是大家都不想读的怪无聊的东西。可是这个作者在他自己家败人亡之后，最后的十年回想自己的一生，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就在那边吃喝玩乐吃喝玩乐，就写下来药怎么做，然后菜怎么做，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百读不厌的过程。那什么原因啊？我想这里面其实可能都触及到文学和艺术最真实的部分，因为文学艺术不是一个道理，文学艺术是真正使我们看到生活它是这么有血有肉的啊，这些过程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黛玉来了，然后黛玉看到宝玉在那里，那心里有一点不是味道，所以总是要讲几句不舒服的话。那么三个小男孩小女孩围在一起，其实心里面都在各展心机了。那宝玉最大最大的悲剧恐怕在于他对每一个人都真情而深情。我们有时候不太相信一个人会对每一个人都真情而深情啊。我们常常觉得在世俗的意义上，一个人说喜欢另外一个人，他又喜欢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就觉得好糟糕啊。可是你读《红楼梦》，你当然会觉得宝玉这个13岁的男孩子，他其实有一种很奇怪的寂寞，而那个寂寞使他希望他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丫头，好像都希望他们快快乐乐的。可是麻烦的是，他要这个人快乐的时候，忽然另外一个人觉得你为什么只让他快乐，我不让我快乐，他就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他的真情与深情到最后变成他在人世间的某一个自己不晓得怎么去处理的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在夹在当中就很为难啊，非常的为难。所以当他看到黛玉进来穿了下雪的衣服，所以他就交代这个丫头说，哎，把我的斗篷也拿来，那么意思说等一下回家的话就可以穿这个下雪的衣服。所以黛玉马上又刺他一句说，你看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要走了。那宝玉立刻就解释说，我没有要走，只是拿了在那边预备着。那这个时候那个李奶妈就跑来说，因为下雪所以你们就留在这里多玩一会儿吧。那所以这个薛姨妈就把家里面做的鹅掌还有鸭信啊，鸭信就是鸭舌头，所以你会发现，哎，跟我们现在吃的东西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们现在去看电影的时候买的那些卤味，这个鹅掌还有鸭信，那因为他提起来说前两天在东府做客，所以他们吃的那个鸭掌还有鸭信很好吃，所以薛姨妈说，哎，你也尝尝我做的，就他自己用酒糟糟的这个鹅掌跟鸭信就拿出来，就宝玉就讲说，哎，这两样东西都要配酒才好吃，就想喝酒。那这时候李奶妈马上就进来说，姨太太不可以让他喝酒，前几天哪一个没有调教的给他喝了一点酒以后就无法无天，因为宝玉常常一喝酒以后就非常非常的任性，那么摔玉啊什么都来，就搞得天下大乱。所以这个李奶妈当然也有一点要证明他的讲话的分量， 那么这所以第八回的后半段有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李奶妈，可是李奶妈有一点像第七回的周瑞家的，其实在穿针引线，他们并不是主角，他们是从他们的穿针引线带出来黛玉、宝玉、宝钗之间的一些复杂的关系啊，所以又是一个侧写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李奶妈这一天很有趣，就是一直在那边好像变成一个宝玉心里面很烦的一个人，就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教官那种，老是在管他，然后说不能给他喝酒。就薛姨妈就说：“哎呀，不要让你管了，就是老货啊，就用这种蛮粗的话说，老货你也出去喝喝酒。”他说他难得来，那薛姨妈很疼宝玉啊，就希望说宝玉开心一点，就说喝一两杯没关系，就在姨妈这边，所以就让他喝酒。所以宝玉拿了酒要喝，那薛姨妈就说不可以喝冷的酒啊，说喝冷的酒以后你写字啊会手会发抖。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好多事情不能做都是因为说将来写字会发抖。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去抓那个麻雀也是，然后妈妈说不可以抓麻雀，将来写字会发抖。现在想起来大家都是大人编出来的一些故事啊，反正就是让小孩，因为将来写字写得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他不要你做的事他就告诉你说不可以做，你将来写字会发抖。里面包括了什么，这个鸡爪不能吃，然后鸡还没有孵出来，肚子里的蛋不能吃，麻雀不能抓，好多事情不能做都是跟写字发抖有关。所以这时候薛姨妈说你不可以喝冷的酒，那喝冷的酒写字就会发抖。那宝钗在旁边就多加了一句啊，宝钗就说哎，宝兄弟你难道不知道酒性最热？好，你注意宝钗又带出一个热这个字，刚才不讲还有热毒吗？就是酒性最热，所以酒这种热性质的东西你喝下去以后啊，你的五脏都要去暖它啊，它发散得很快，所以你的内脏要去暖它，所以这样你的身体会受害。那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科学上有没有根据，可是基本上大概提倡说、哦、喝暖酒，酒烫一烫再喝，不要喝那个冷的酒。所以宝玉本来要喝的，宝玉也很任性的人，要喝这个冷酒，可是宝钗跟他说你不要喝这个冷的酒，因为它对你身体不好，不关什么写字发不发抖的问题，是它会让你的五脏受伤。哎，宝玉觉得有道理，他就没有喝了。好，这个时候黛玉在旁边就很不舒服，对不对？就是他觉得我跟宝玉这样特别的关系，现在有一个人好像可以劝阻宝玉，所以你可以看到十三、十四岁的这种小男孩、小女孩中间的斗嘴跟斗心思是非常有趣的，好像在证明什么东西，证明我对他影响力大，还是你对他的影响力大。然后黛玉就没有讲话，就在那边抿着嘴笑，然后就嗑瓜子。他可是他在冷眼旁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李妈妈出来阻挡喝酒，以及宝玉喝冷酒，都是侧写黛玉很多心事。好，好死不死的黛玉的一个丫头，记不记得黛玉有两个丫头，一个是她进贾府的时候她家里带来的一个丫头叫雪雁，可是到了这个贾府以后，因为贾母很疼黛玉，觉得黛玉年纪太小，十一二岁，那么身边这个雪雁更小，根本不会照顾她，就把自己的丫头叫紫娟就给了这个黛玉。所以紫娟非常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懂事，非常的照顾黛玉，所以他看到下雪，然后黛玉到宝钗那边去了，所以他就想说怕黛玉冷，所以他就叫雪雁说你送一个手炉啊。我们现在大概很少人看到手炉，以前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老太太手上都竹子编的，里面放一块炭可以捂手的，可以让手不那么冷啊，因为你冷的话第一个感觉到冷就是手，所以送了那个手炉来。好，黛玉就看到这个雪雁送了手炉来，他就抓到一个机会就说哎呀，你怎么送这个手炉来，哪里就冷死我了、啊、你注意他讲的冷不是在讲他冷，是在讲刚才宝钗劝宝玉说不要喝冷的酒那个冷，这样懂吗？就是其实那个话里面都在套，所以我相信如果说比较粗心大意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在搞什么东西。就像我这一场戏里我最同情的一个人是薛姨妈，她坐在旁边根本不知道这三个人在干什么。那么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现在真的是有时候你到中年以后你跟学生在一起啊，他们就跟他讲了半天你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密码啊，他们讲话中间的密码，所以那个大人其实蛮可怜，就在旁边 听不懂，所以不晓得他们在讲些什么东西。好，然后黛玉当然还没完，黛玉就一方面讲说哪里就冷死我了，这已经在赐宝玉了。好，接着就把手炉拿过来了，然后接着他就跟他的丫头雪雁讲，他说奇怪，我平常啊跟你讲什么话你都不听，倒是他讲的话你像圣旨一样接得比什么都快，马上就照做。好，你知道他不是在骂雪雁对不对？他意思说我平常叫雪雁做什么雪雁都不做，现在紫娟叫他送手炉来，他倒马上听了就送来了。那薛姨妈一定是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这种中年了以后他听不懂这种小孩的情话，他一定是这样理解。可是宝玉马上就懂了，他的意思说我们两个这么好住在一起，我每次也劝你不要喝冷酒什么，你也不听，今天有人讲了一句你竟然就听了，比圣旨还快。所以宝玉马上就听懂说黛玉讲的不是那个手炉的事情，其实在讲他竟然答应不喝这个冷的酒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好多那种小儿女的这种情话的东西在这里。我的意思说其实很有趣，就不同的族群，不管是年龄啊，不管有的时候是阶级或者是不同的社会里面，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符码啊。他的讲话，他传来传去的那个手机的话，别人看也看不懂，因为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密码。所以这种东西在《红楼梦》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第八回里宝玉黛玉跟宝钗就在玩这个游戏。所以薛姨妈就完全傻掉了，她就觉得说哎，你干嘛骂雪雁，她想着你把手炉送来不是很好吗，你怎么还要骂他呢？有没有看到那一段，就薛姨妈真的很可怜，就是这个老太太忽然发现说哎，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所以黛玉平常也很懂事啊，怎么这时候忽然骂起丫头来说你干嘛巴巴的送一个火炉来。所以黛玉还必须要跟薛姨妈这样一个傻傻的一个中年妇人解释说不是这样讲，她说你看我今天到姨妈这边来做客，他们远远的送来一个手炉，这不是看不起姨妈吗？姨妈家难道没有火炉吗？还要千里迢迢送一个火炉。你看她这种话其实在遮掩她刚才的话啊，所以薛姨妈其实就糊里糊涂不晓得这三个人在干什么啊。所以后来我的自己的做法就是说，你看到这种小男孩小女孩在那边谈恋爱的时候，你最好走远一点，你根本不要管，因为其实你也根本听不懂啊，你根本听不懂。所以我会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会看到《红楼梦》里面，我常常称《红楼梦》叫做青春王国。它其实是一个青少年中间他们自己玩游戏一样的一个不让大人参与的王国，在他们的世界里有他们自己的伦理，有他们自己的秩序，有他们自己的密码。那大人努力想要参加进去其实也参加不进去啊。所以这一天这场戏大概是最明显的。当然最难看就是个李奶妈，因为她过一会儿就要跑出来。那过一会儿宝玉已经喝了两三杯，宝玉跟她说我只喝一杯，宝玉这种赖皮的人啊，他永远就说我喝一杯，过一会儿他就喝了两杯三杯。所以李奶妈又跑进来说不可以再喝了，再喝下去不得了。那宝玉当然最后就跟他有点闹起来了。那薛姨妈就有点疼宝玉，就说啊，让他再喝两盅就不喝了，说反正就在我姨妈家，说即使喝醉了也就睡在我这里，也没那么大不了的事情。那可是那个李奶妈就讲了很不好听的话，就说你不听我的话你小心，等一下今天老爷在家呢。好，你注意老爷就是爸爸，他当他一讲说你小心老爷在家，等一下问你的书，就问你读书读到哪里了，立刻宝玉就不喝酒了，然后脸就挂下来，然后就完全没有兴致。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隐约的看到，因为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贾政怎么对待宝玉，第九回才出来，可在第八回他已经暗示到宝玉怕爸爸是怕成这个样子的，就是还没有见到，可是别人说爸爸在家你小心，他等下问你读书读到哪里，他马上所有的兴致都没有，喝酒的这个感觉都没有。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已经是一个伏笔啊，是一个伏笔。那这个时候黛玉很奇怪，黛玉反而就故意的讲那个李妈妈说哎，你管这么多你就让她喝着，就是黛玉其实故意的要跟宝钗这作对，她也不是跟李奶妈要作对，因为她觉得宝钗在影响宝玉， 可是他觉得我跟他这么熟，我的影响力应该大过你的影响力。啊，就是我们稍微大一点，我想你超过十七岁，你就不太容易懂这个东西。可这个绝对就是十三四岁的小孩，他中间就会有这种斗口角啊这种东西。那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个那个文化里的这种状况。可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得到啊，在这一场戏当中，我自己一直觉得最动人的部分是，你一直觉得黛玉跟宝玉在斗气，好像两个小男孩小女孩之间在吵架在对立，可是你注意一下，你在人世间最亲的人是那个吵过架的人，就是你没有跟他吵过架斗过气绝对不叫做亲啊，绝对不叫做亲。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千万注意一下，就是宝玉跟黛玉是斗气最多的，可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从小两个一起长大，所以他们中间不断的有一种他人不可解的这种关系。我有时候觉得你回想一下，你生命里面常常就是最怄气的那个人，大概也就是跟你最亲的。其实有时候也真的是妈妈，有时候是你的妻子丈夫，有时候是你的孩子。你不亲就是不关痛痒嘛，啊，我们讲痛痒，你关痛痒其实也就是挂在心里面，然后你总是觉得哎呀你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要去管他了，那中间就会有一个紧张的力量出来。所以黛玉跟宝玉的这个关系在这里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黛玉其实她是护着宝玉的，她很护着宝玉，然后她就让那个李奶妈说你不要这样子老是惹她，然后让她不开心。所以黛玉这个时候的亲慢慢表现出来。然后接着我们看到宝玉已经有点喝醉了，他也有心情不好，然后被那个李奶妈挡了几次，然后又特别搬出了老爸说小心爸爸问你读书读到哪里去，所以他就心里面不舒服，喝了一点有点醉了。然后这个时候黛玉悄悄地问他，看他一眼说你要不要回去了。好，这个时候其实细心的读者应该会觉得两个人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动人，就是他们刚刚斗气刚刚吵，可是要走的时候黛玉会说你要不要走，你要走我就走了，我们就一起走，所以他们是一帮的啊，那个共同性那个生命的共同体的这个感觉会出来。好，我们看到宝玉喝了酒啊，就是薛姨妈叫他说不要怕，就是不要听到爸爸就怕了，所以让他再喝了一点酒。然后接着这个李奶妈她也想溜掉了，因为她是被派来监视宝玉的，盯着宝玉，可她自己家里当然也有事情，她有她自己的儿子就是李贵，就是宝玉的这个底下跟班的一个人，所以他也溜掉。他溜掉以后剩下几个两三个婆子啊，就是跟着宝玉的这个老太婆都是不关痛痒的，就是没有像李奶妈这么啰嗦的。所以李妈妈走了以后大家也各自寻方便去了啊，就剩下了两个小丫头乐得讨宝玉的喜欢。所以这个时候幸而薛姨妈觉得自己还是长辈，所以应该要阻挡宝玉说不要再喝了啊，喝够了，因为再喝下去不得了，就让他只吃了几杯就赶快收过。然后宝玉就吃了两道菜，你看这两道菜是什么，一个是酸笋鸭皮汤啊，大家回去可以试试做一下鸭皮炖那个酸笋的那个汤，因为鸭皮很油啊，非常的油，那酸笋本身可以去那个油，所以就把鸭皮酸笋，其实它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种酸菜跟鸭肉啊这一类的东西去做成的啊，酸笋鸭皮汤。因为现在有人把《红楼梦》所有里面的菜都做出来了，叫做红楼宴啊，在大陆有很多地方有这个红楼宴，其实难吃的要命啊，千万不要去吃。因为我相信这种文学里的描绘有很多是一种想象啊，你觉得什么碧梗粥啊，觉得好吃的不得了，其实大概就是稀饭。因为喝了酒以后他大概也胃口不好，他就是喝了一碗大概带绿色的那种稀饭碧梗粥啊，就喝了一碗稀饭。然后这个时候薛宝钗林黛玉也吃了饭，又沏了茶来啊，就沏了茶大家吃了。然后薛姨妈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个丫头也吃了饭进来伺候。好，你注意下面黛玉问宝玉说你走不走，四个字，你走不走。好，你看到这个时候知道其实黛玉最亲的人真的就是宝玉，宝玉最亲的人也是黛玉。所以他们前面怎么斗气怎么闹意见怎么样子，你刺我刺你，都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要亲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很有趣，有时候你在某一个时间你不懂人性的时候，不对人的事实不了解的时候，你看到夫妻吵架，你在那边哇帮着那个太太去骂先生，那是最笨的人，因为等到他们过一会儿好了你就惨了。 所以你注意一下，因为亲他的那个吵本身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就是两个人最亲的东西，你千万不要介入，不管他们表现的是好或者不好，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秩序会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你年岁长一点，你对人事比较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看到一个年轻人在那边傻乎乎的去帮忙的时候，你就觉得笨得要死，因为越搞越糟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宝玉跟黛玉的关系，其实他人无法了解也无法介入啊，无法了解也无法介入。可是你想想看，你生命里面最亲的人本来就是如此，他再怎么吵别人都没有办法代替他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宝玉你走不走，宝玉也密斜卷眼，宝玉喝醉了对不对，眼睛这样都张不开了，密斜卷眼啊，这用得非常好，就是困了想睡觉了，密斜卷眼说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我不知道大家读文学会不会感觉到，常常有时候一个语言有两个意思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今天好已经玩够了，我们要回家了，所以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我同你一起走。还有一个深的意思说他们的两个的生命都是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所以宝玉跟黛玉在这里其实是非常非常深情的话，可是深情的话作者竟然用平凡无奇的方法写出来，其实非常惊人。可是我自己也是觉得读了好多次以后才觉得读到你要走我跟你一起走是这么动人的话。你想想看，你一生里面有几个人你会跟他讲这句话说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那么也许是去哪里看电影去吃饭，也许是生命到最后你要走我就同你一起走啊。最近我们看到一个老作家，因为太太刚去世，他也去世了，大家都觉得好动人，就是真的是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因为在告别会上我们才感觉到那个老作家90岁高龄讲这个80几岁去世的妻子的时候讲到非常动情，就说他也要立刻去找他，诶果然他真的就走了，他也去找他。那那种深情的话其实是简单的不得了的话啊，它不是我们讲我爱你你爱我那么缠绵纠缠，可是里面有一个单纯，就是说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所以我觉得宝玉你读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整个小说里很奇怪，最写的最好真的还是宝玉。宝玉其实他的深情永远都是真的，他真是至情至性的一个人。所以他这里就跟喝醉了糊里糊涂，然后还跟黛玉说你要走我同你一起走。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种语言是最动人的语言，就是它是双关语，立刻把刚才闹了半天刺来刺去的那种怄气的话都烟消云散，因为不重要。因为如果这个人跟你的生命是你要走我也一起走，有什么好吵的，那些吵也不过就是小事啊，根本就是小事。好，黛玉听说就起身说咱们来了这一天也该回去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是先商量好的才公布说我们要走了，所以底下先讲了悄悄话，然后黛玉才站起来跟薛姨妈跟宝钗说我们来了这一天也该回去了，还不知那边怎么找咱们呢。因为他们两个住在贾母那边，贾母要吃晚饭都是跟他们一起吃的，所以如果这两个人不见了失踪了，这下不得了，不知道派了多少人去找宝玉跟黛玉，因为这两个是逃家少女少男啊，跑出来乱玩了。所以黛玉也说我们该回去了，说不知道那边在怎么找我们。好，下面有一段戏大概是我觉得这一回里面写的最美的啊，就是如果我是导演，我大概拍《红楼梦》我一定会拍这一段戏。因为这段戏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拍《红楼梦》的人拍这一段，因为他没有事件发生，就是要回家了。要回家的时候宝玉要带一个斗笠，然后披一个斗篷，就是下雪的关系。你注意他的斗笠不是我们现在那个有尖顶的斗笠，是一个檐，因为他前面上面带了一个黄金的束发紫金冠，紫金冠前面有一个绒球，就是我们看演戏的时候前面有个红的绒球，所以要带那个斗笠的时候斗笠中间有一个洞，就把头发套进去，然后有一个帽檐，只有一个帽檐的那这样的一个帽子，然后再披斗篷。然后他就碰到了一个丫头，这个丫头不会戴，这个丫头戴的时候大家就把她那个整个的紫金冠还有那个绒球都压到了，她就很不舒服。因为宝玉喝醉了酒，她说哎呀不要爸爸爸，说也没有看过人家戴过嘛，就骂这个丫头，就说没有教养的人，就是连手粗脚粗，就做事情这么粗鲁的感觉，就说 你走开，我自己带。然后这个时候黛玉讲话了，黛玉说过来，我帮你带。然后宝玉就过去了。然后下面那段戏就是黛玉帮他把头发束好，把斗笠放上去，替他披上斗篷。我想深情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其实一句话没有讲，他发现这个他爱的人，当他生活里发生一些挫折的时候，他立刻就处理了，他立刻就处理。可这种身体的肌肤之亲，这种细腻，完全是黛玉跟宝玉的深情。可是我想粗心的读者完全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大概没有真正知道什么叫深情的，也往往看不出来。就深情其实情到深处，他其实斗过气完了以后，他立刻还是照顾这个人，就这个人对他来讲，他知道怎么照顾，因为别人都不会照顾。好，我把这一段读一下，我觉得大家细心读一下，我觉得是《红楼梦》里面最美的这种场景啊，写宝玉跟黛玉的部分。两个人就告辞了，小丫头忙捧过斗篷来，宝玉便把头略低一低，命他戴上斗笠，那丫头便将大红毡斗笠，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竹子立叶做的斗笠，是大红的毡帽，大红的一个斗笠，往宝玉头上一叶就压下去了。宝玉便说，爸爸，好蠢东西，就骂这个丫头真是蠢，就是你也轻一点，难道没看过别人戴过？所以宝玉当然有他的讲究，因为他是从小被奉承伺候大的一个公子，他看不得这种粗手粗脚的人，就是蠢东西，连戴个帽子都不会戴。好，当然这场戏是安排着让黛玉去演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就是，难道没见过别人戴过的，让我自己戴吧。好，所以宝玉说，那我自己戴好了。好，黛玉站在炕沿上，他还没有下炕，他就说，啰嗦什么，过来我瞧吧。三句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语言好像是命令，可是又是两个人已经亲到他知道宝玉立刻就会过来了。他说，啰嗦什么，你跟那个丫头啰嗦什么东西，就说你过来我瞧吧。就宝玉忙就前来，宝玉就站在黛玉的面前。你注意黛玉是站在炕上的，炕有点像我们的床，比较高的地方，因为宝玉比他高，所以宝玉就站在黛玉的面前。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啊，就是我说我如果导演我一定拍这个戏，因为这样的戏你才看到《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那个人跟人的深情。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已经在流失了，就是很细腻的一种小细节。就黛玉用手轻轻拢住束发冠，很注意这样的细节，下次如果还碰到有这样精致的人，你也做一做这样的模仿，不要被人家骂蠢东西。这样就是他轻轻地用手把宝玉的头发束发冠束住，让笠沿，就是那个斗笠的那个中间不是空的吗，那个沿的部分压在他的抹额上。记不记得他戴了一个双龙抢珠的黄金的抹额在这个额头上，所以他把帽檐搁在这个抹额上以后，他就不压到他的皮肤了，就比较舒服。就是他这里双龙抢珠，然后再把这个绛绒的那个红色的绒球再把它拉出来，因为不然也很难看啊，你这个头上那个绒球压在底下，他把那个绒球再扶起来让它立起来。好，这些细节全部是生活里面的小事件，可是黛玉的手在做这件事情。好，大家看，黛玉站在炕沿上说，啰嗦什么，过来我瞧吧。宝玉忙就前来，黛玉用手轻轻拢住束发冠，将笠沿拽在抹额上，将那一朵核桃大的绛绒毡缨扶起，颤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毕，端详了一回，说道，好了，披上斗篷吧。你看到这一段戏啊，就是黛玉怎么去照顾宝玉。所以生命里面有一些深情的东西，不是语言啊，不是语言，也不是一种外人可以听得到看得到的东西，而是很小很小的生活细节。而这个生活细节小到你不觉察一下就消失啊！可是这一段如果你看到了，你会知道黛玉跟宝玉其实生生世世大概都分不开了。就是即使宝玉最后娶的是宝钗，连婚姻都隔断不了，他心里面最想念的一个东西是黛玉，就因为黛玉跟他分享了生命里面的细节啊。有时候我们会知道亲如夫妻未必分享生命里面的细节，我就要讲这样的重的话。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小说里，其实宝钗最后跟宝玉成婚了，可是宝玉永远觉得有一个遗憾，是他最生命里面最细节分享的那个人其实没有跟他在一起 啊，所以他的那个落寞跟感伤也就在这里发生。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刚好是你的夫妻是很幸运的，可是有时候在生命里面你反而觉得有一个遗憾，是生命里面共有的那个细节的那个人。所以黛玉的这些部分啊，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弄束发紫金冠，怎么样去把那个绒球把它扶起来，然后作者特别写到让那个绒球扶起来以后颤巍巍立于例外，这是漂亮。就你可以看到那个13岁的男孩子戴起斗笠束发紫金冠，还有一个红的绒球在前面，我想现在也看不到几个这样的漂亮男孩啊，就是真是帅气的感觉。然后黛玉还要端详一番，就看一看好像他的作品一样，他觉得好了可以了，然后再披上斗篷吧。好，这里面就有一种爱在里面。那我想这个初心没有办法理解啊，初心也常常遗漏生命里面可能最深情的东西，就让它消失了。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这些部分，也都期待生命里面有这样一个经验，可是它未必能够真的珍惜。可是我觉得文学的好处是让我们看到这些片段以后，以后在生命里面你碰到不管是哥哥姐姐对你的照顾啊，旁边一个陌生朋友对你的照顾，一些小细节的时候，你里面有好多的感谢啊，就是想到这一段啊，就是那个深情的东西。好，他们要回家了，他们要回家，然后薛姨妈就说，原来跟你们那个李奶妈不见了，不是几个妈妈都趁机会就溜了，然后就说要不等他们来再回去。那宝玉就生气了，宝玉不是喝醉了酒吗，就说我们倒等他们，意思说我是主人，我是少爷，这些人跟班的，我还要等他们来。他说算了，那有几个丫头就好了，我们就一起回去，所以他就不愿意等。那么这里面已经透露出宝玉喝醉了酒非常容易发脾气啊，非常容易发脾气。所以他这一天的闷气，这个闷气包括什么？包括他碰到了什么沾光啊、单聘人啊这些人，然后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虚伪的话，又碰到一群人说啊你的字写得多么好，又是奉承他的那个钱华那一批人，那些买办，就他已经烦得不得了。然后又碰到那个李奶妈老在那边阻挡他喝酒，阻挡他喝酒，最后搬出老爸来吓他，所以他一大堆的气闷在心里面，他最后他要发。可是最好玩的是你看到宝玉回到家以后啊，有一个人比他先发脾气的，就是晴雯，就是那个晴雯是他的丫头。我们记得晴雯是他丫头里面脾气比较大的一个，那晴雯就说好家伙，早上一起来就奋发有为，说要写字，我就帮你磨墨，磨了一大堆墨，然后写了三个字就跑了。我看到这一段我就笑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常干这种事，每次就跟老妈说哎，我今天一定要好好写字，爸爸每次都骂我说不好好写字，然后那个老妈就在那边磨墨，然后等他磨完已经跑掉了。有时候真的是写了一两个字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到晚上看到一大砚台的墨在那个，所以晴雯就很火。我们才想起来说宝玉这一天什么事也没干，跑去看戏，接下来又去看宝钗，这样绕来绕去喝酒，然后吃鸭舌头，他根本已经忘了说他早起的时候，就是我们讲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不对？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都非常有志向，然后觉得这一天一定要好好做一些什么事，大概10点以后就忘了。所以宝玉的个性 很有趣，就是13岁的小男孩本来就是这样，就常常讲完事他也忘了。然后那个晴雯就说好好好，你好好回来给我把这些字写完，我给你磨了半天的墨，就跑出去了，所以他根本完全忘掉了。然后他忽然想说哎，那我写那三个字在哪里？晴雯说不在那上面吗？你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把它贴在那个匾斗上面，就是他们住的房子，他写了三个字叫绛云轩。好，我们注意绛就是刚刚讲他那个绒球的那个绛，绛是红颜色的意思啊，红颜色，宝玉始终跟红颜色有关啊，也是一个象征。红色当然代表热情，也代表喜气啊，某一种喜气，所以他写了绛云轩三个字，就是宝玉从小就喜欢为自己的房子取名字啊，给丫头取名字啊，觉得丫头名字很俗气，本来叫什么什么什么莺歌的，他就把它改成袭人啊之类，他喜欢给人家取一个很美的很诗意的这个名字。他老爸老是打他，就认为说他的学问都没有用在正途上，不好好去读那些什么建构式数学什么，然后老在那边去老在那边去玩这种很无聊的这种小东西。 所以他就写了《绛云轩》，然后他走的时候就说跟晴雯讲说找人把它贴在上面啊，贴在上面。那晴雯是什么样的人？晴雯其实有一部分跟黛玉有点像，就晴雯对于宝玉有一种很深情的忠心在里面，就是他觉得宝玉交代的事他一定要好好的做到，那他可以下命令说来一个男的工人就把那个贴在上面就好了，可是他说他怕这些出手出脚的人贴那个字贴歪了，所以他自己搬了一个梯子，然后就爬上去去贴啊。大家知道你如果看台湾现在的庙啊，上面不是都有匾吗？其实是蛮高的，而且下雪的天气我们不要忘记冷得要死，所以他就很生气，他说贴贴贴了半天，贴好了以后他手都冻僵了。所以晴雯在这里抱怨，就说你又要我磨墨，磨了一大堆又不写字，写了三个就跑掉，然后又要我贴那个东西，我帮你贴好，现在手还是冷的。所以晴雯就在那边抱怨的时候，宝玉就说真的我帮你捂着，宝玉就过去用手去握着晴雯的手，这个完全不像主人对丫头的感觉。我们现在大家不会回到家里那个菲佣说冷你还说啊，那我帮你握一下。可是宝玉有趣，就宝玉真的是十三岁的男孩子，就是他很贴心的，其实啊，就是他跟这些丫头在一起，这些丫头也不过比他大个一岁两岁，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所以他就很心疼说哎呀真的把你冻坏，他就去握他的手。所以你看到《红楼梦》里面上上下下的人都疼宝玉，所以宝玉其实有一种很奇怪的个性，就是个性是很让人疼的啊。其实你这个东西很难解释，有时候我们做老师常回到家警告自己说不可以偏心，明天教课的时候上课一定要一视同仁，其实很难，你就会疼几个学生啊，那个时候你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有的小孩他就比较懂事，他也贴心，他讲话就让你觉得哎呀怎么那么舒服，那你就不自主你会去疼他。可是宝玉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孩子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书里头你就会发现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他天性当中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冷到了，而且是为了我，他就觉得不对，他要去握着这个晴雯的手。好，这个时候黛玉进来，然后宝玉就说哎，你看看我那三个字哪一个字好，你看到黛玉从来不吃这种醋，很奇怪，就黛玉如果看到她握着别人女人手不是应该生气吗？她完全没有，所以黛玉只有宝钗吃醋，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这里面非常奇怪，就是一个克星就是碰到一起了，可是黛玉看到她跟宝玉跟这些小女孩打打闹闹，她再有根本不觉得一回事。所以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个性跟个性中间，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那个磁场不对，不来电，不来电的感觉。所以黛玉就跟宝玉晴雯一起看那三个字，觉得哎，好好，黛玉就说真是写得好，说怎么会写得这么好呢？那这个时候的好跟前面的那些人奉承他的好完全不一样，因为是一起玩伴长大，然后黛玉也真的觉得宝玉哎，怎么字写得这么好看啊，那种亲切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黛玉跟宝玉的深情又再一次表现出来，然后最后这个宝玉就说哎，林妹妹喝茶吧，然后大家说就笑了，说林妹妹早就走了。然后这个场景啊，有点像电影的超现实，就是说宝玉真的根本喝醉了，所以他不管去握这个晴雯的手看字，然后叫林妹妹喝茶，根本他是在有点半昏睡的状态，就是他一喝醉酒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理智不够用了，然后他说林妹妹喝茶，别人说林妹妹早走了啊，他才恍然大悟说啊，林黛玉已经走，所以那个时间的连接非常有趣，写这个小男孩的那种喝醉酒。可这个时候我们讲说他心里面还是有闷气，对不对？他的闷气是因为那个李妈妈一直在挡他喝酒的那个李妈妈惹了他很多事情，然后他就想说哎，晴雯，我今天让你磨了半天墨，然后我就写了三个字跑了，我对不起你，然后你又爬到那么高的梯子去贴，那么冷把手又冻僵了，我也对不起你。可他就想说我好像有一个很对你很好的事情，他就想起来了，他就跟晴雯说我早上去不是尤氏那边看戏吗，然后吃到一个点心是用豆腐皮包的包子啊，豆腐皮包的包子，然后他觉得好吃的不得了，他知道这个东西是晴雯最爱吃的，所以他就骗这个 由是说他喜欢吃，希望带回来下午做点心。你知道他不能够跟他讲说我的丫头很爱吃，我要带回家，这有点不像话。所以他说我喜欢吃，所以他就特别带回来，他说我留在那边是要给你吃的。好，你可以看到宝玉的心思都用在这种地方，可宝玉的可爱也在这里，他爸爸恨他也在这里，就觉得你是一个少爷，你老是在那里好像去奉承那些丫头，对那些丫头好得不得了。可是十三岁的小男孩哪里分得出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哎，这个他平常不是都叫姐姐吗，袭人姐姐、晴雯姐姐。那如果我们今天在初中，我们觉得哎，有一个学长跟我很好，那我吃的东西我觉得我要留一点给他，我们大概觉得蛮合理的嘛，对，给学姐留一点东西，给学长留一点东西。所以他，我觉得他对丫头的感觉根本是用十三岁的小男孩的感觉，就是玩伴。所以他说我留的那一碟的豆腐皮的包子你吃了没有啊，晴雯就说你别说了，本来我看到了，我知道是你留给我的。好，这里面也说明他身边的人真的知道宝玉很好，而宝玉处处都想着他们，出去做客去玩回来带的东西，晴雯一看就知道啊，因为他喜欢吃这个，所以宝玉带给他。那晴雯刚吃饱饭觉得还很饱，等一下再吃吧，结果没想到那个李奶妈来了。李奶妈不是偷偷溜了吗？溜了他就溜回家来，他溜回家看到那一碟包子，他就说哎呀，这一定是宝玉留给我的，然后就说我的孙子喜欢吃，他就把他带走了。所以宝玉心里面就一肚子火。好，所以这里面你就看到说青春王国这个东西我们不容易理解，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年龄的代沟。刚才我们讲到薛姨妈其实听不懂黛玉、宝玉、宝钗在讲什么，那现在李奶妈她也不知道宝玉有这么多的心思是放在这些跟她差不多年龄的这些丫头的姐姐妹妹身上。她看到一碟包子她喜欢吃，她就觉得宝玉一定是给我的，因为她有一点感觉是宝玉小时候吃过她的奶。我们过去觉得说这种奶妈的身份很特别，是因为小主人小时候吃过我的奶，所以她有一点妈妈的身份啊，妈妈的身份，所以他就有一点恃宠而骄，他就把这一碟点心给拿走了。好，宝玉就没有讲话，就已经够火的。好，过一会儿宝玉就不是喝醉了酒吗？喝醉酒我们过去都觉得要喝一点茶来醒酒啊，来醒酒。那么宝玉就喝茶了，就叫倩雪说倒一杯茶来，他就在那边闷着头在喝茶。就喝着喝着他又想起一件事，他就早上我起来的时候不是冲了一杯茶叫做风露茶啊，枫叶的枫，露水的露。我们现在不太知道这个枫露茶是什么样的茶，因为中国古代讲究喝茶到非常精致的地步啊。我们前面有讲过那种雨前龙井或者明前龙井，清明节以前的龙井跟下雨雨水以前的龙井都是不一样，因为非常的细啊，非常的细，就是它的不同的季节它的茶叶的香味不同啊。前几天在台北喝了一种叫金萱，我不知道还没有喝过，里面有奶香的那种，就非常奇特的那种茶的一种味道，就他会品那个茶的细味。所以宝玉就喝这个茶，他就说哎，早上我冲了一杯叫枫露茶。那他特别交代说枫露茶这种茶很特别，你要冲第三道第四道以后它才出味啊。我想大家知道，就说比如说平陵的包种它非常香，可是大概冲第二道以后就没有味道了。可是大陆有些地方的茶你会发现第一道没有味道，第二道没有味道，二道以后才味道才出来。所以它这个跟它的季节生态有关，所以茶的这个耐泡不耐泡它的性质是不一样。所以宝玉就把那个茶搁在那边，特别交代说这个茶要喝第三道第四道才出味，所以晚上黄昏的时候回来我再喝。那结果现在倩雪拿来的茶是一杯新茶，所以他就觉得怎么又冲了这个茶来，他觉得很奇怪。所以你看到宝玉其实很讲究，对不对？他在生活的品味细节，我们今天哪里在乎什么咖啡到底是第几道第几道续杯什么，可是他就是很注意这个不同的茶应该怎么喝，就是从小有这个训练啊，就世家文化的训练。好，这下倩雪说我本来留在那里的就是要等你回来喝，结果那个李妈妈来了，李妈妈说这个茶一定是留给我的，就喝了。好，宝玉这下火了，宝玉就被子哗这样丢在地上就打碎掉。那这个时候的少爷脾气发出来说，什么奶奶，她是你哪一家的奶奶，也不过就是我小时候喝了她几口奶。他说现在宠得比祖宗还大，那祖宗讲的是贾母，就说在家里面把她要留给丫头的这个包子也吃了，茶也喝了。其实讲来讲去是因为这个李奶妈一天都在挡他喝酒，不让他喝酒，而且最后最糟糕是搬出一个老爸来吓他，所以他其实心里面的不舒服是要好好的报复一下。那刚好借这两个事情，就是豆腐皮的包子被吃了， 还有这个茶被喝了，他就好好发了一次火，就把被子摔了。好，我们看到这场戏非常特别，就是宝玉要赶这个李奶嘛，你哪一家的奶奶，把他撵出去了事。我们看到少爷一发脾气，这个奶妈即使过去喂过他奶，有过特别的身份，大概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就是说，如果大家知道说谁得罪了宝玉了，那贾母跟王夫人交代下来，大概每一个人都要吃排头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前面有一场戏，就晴雯不是跑上去贴那个东西吗？手冻僵了，他帮他握着，然后宝玉就问他说：“哎，袭人呢？”因为照顾宝玉最周到的丫头是袭人，就是在第五回跟宝玉发生过性的关系的这个丫头。晴雯就说在里面睡觉呢，宝玉就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么大早就睡觉了啊？这个七八点钟怎么就上床睡觉？其实袭人没有睡觉，袭人是躺在那边假装在睡觉，因为他想宝玉等一下进来的时候会。宝玉就喜欢逗那个丫头，你知道，会逗她玩，所以他就假装睡觉，等一下可以跟她闹一闹，就所以他就假装在那边，他就听到了所有的事情，这个豆腐皮的包子被吃了，然后茶又被喝了，他就觉得啊，好像可以不要起来处理这个事情，可是看到宝玉摔杯子了，这下他不得了，他就起来了。所以你看到袭人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袭人比宝玉大两岁，他有点像姐姐，有点像妈妈，他就是疼爱宝玉，照顾宝玉，而且把所有会发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都是袭人啊，都是袭人。所以袭人的那个角色非常非常的有趣，你越看到后面越发现，凡是有大事发生都是袭人出来摆平啊。因为贾母最疼宝玉，所以贾母特别派了自己最贴身的丫头，就是袭人跟着宝玉，也就是知道他比较妥帖，不冲动，个性比较理性，比较温和，处理事情比较温和。好，你可以看到很好玩，宝玉摔了杯子，宝玉开始骂人说把李奶奶赶出去，贾母的房间立刻有丫头来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宝玉一动一静全部在监视底下，就贾母立刻说哎，什么声音，宝玉房间什么声音，赶快派人去看。好，这个时候袭人出来讲话了，袭人说我刚才倒了一杯茶，不小心被雪滑了一下打碎了。为什么这样回答？让贾母放心啊，因为已经很晚了，怕贾母又过来看，所以袭人就交代，就掩盖了这个事情。可这种就是大丫头的懂事到这种程度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红楼梦》里面的这种训练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可是对人情世故的了解到惊人的这个地步。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过那个平儿要斟酌，王熙凤要送秦钟什么礼物，怎么斟酌，不要主人交代立刻就处理了。那么现在宝玉也没有交代，对不对？宝玉还在发脾气，袭人立刻去回报说我倒了一杯茶，不小心滑雪滑倒了，是我打破了一个杯子，所以让贾母放心，也让宝玉要赶李奶妈这个事情不传出去。好，这个就是一个懂事的丫头，她就要处理，就是让大事化小事，小事就无事啊，就处理掉。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宝玉身边几乎少不了袭人这个角色，他周到然后懂事。可是我们真的再想想也蛮有趣，就是不过十五岁的女孩子袭人，就是现在你找一个十五岁女孩子会这样子，我想大概没有了，不太可能啊。可是那个时候十五岁，她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大户人家，她真的处理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大家读到那一段你都会蛮惊讶。然后她就跟宝玉讲，她知道宝玉喝醉了，宝玉又在发脾气，然后他就跟宝玉说好，你要撵李奶奶是不是？好，他要走，那我们一起走，那你反正一个人，以后有好的人来伺候你。你知道宝玉最怕的就是袭人走，所以袭人每次吓他就说那我走了，那宝玉就不敢讲话啊。所以你看到宝玉说要撵那个李奶妈，说要把那个李妈妈赶走，可是袭人在这里就说好，我们一起走嘛，反正明天再请几个佣人来伺候你，你有的是佣人。那宝玉就完全不讲话。那这里当然也看出来宝玉真的是疼他身边的几个人，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把这些人当他真正的亲的姐姐妹妹在处，可能比迎春探春还要亲。因为迎春探春惜春虽然是亲姐妹，可是住在别院，可这几个女孩是跟他住在同一个院里的，就是朝夕二十四小时相处。那么我想如果我们有过那种中学住校的经验，那宿舍里那个同房的室友的感情有时候真的比兄弟姐妹亲啊，他那个亲你没有办法了解，因为在生活里分享跟分担了共同的东西。 可一个晚上在那边聊私事的，聊心事的，我想那个情感别人觉得无法代替啊。所以我会觉得在这里我们慢慢可以看到宝玉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在这样的一个架构里，他怎么样去建立起他跟这些人的这个关系。所以在这一回当中，我们看到借着李奶妈这个人物串出了宝玉的一些生活，那么也串出宝玉跟外面的伦理，包括父亲的这个门下亲客，还有账房里的人这种虚伪的应酬，跟他真正最贴心的人像黛玉像晴雯这种关系，他其实是两个世界，两个世界。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两个世界，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两个世界冲突没有这么大，可在宝玉的生命里面，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其实是蛮大的。在外面必须扮演出一个大人的角色，写书法给别人，然后讲话大辣辣，然后忽然被薛姨妈搂在怀里变成小孩子的情状，这种转换啊，所以半大不小恐怕是看《红楼梦》最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你只要不是从这个角度，你很难懂这个小说写得好好在哪里，就是青春期啊，青春期。因为我想我们在座大概都过了这个年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找回来。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小说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为什么人长大以后会忘掉青春期？好像青春期是我们一个不堪回首的一段，好像青春期里面充满了尴尬，充满了可笑，充满了一些羞耻或者是不可告人的一些私自的秘密，那才表示说我长大了，所以他不愿意去回头去回忆这个青春期。所以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里，描写青春期的其实都不多。那即使我们说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像歌德写这种东西，都在写恋爱以后的这个情感，其实是比青春期更晚一点。我要讲的青春期真的就是十二三岁，就是刚刚生理发育以后对自己还摸不定的那个状态，其实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一那个年纪。所以那个年纪其实他的暧昧性，那个半大不小的那个状况里面，对他生命的那个处理的朦胧跟模糊是最奇特啊，最奇特。就是很奇怪，你会想到说那个年龄当中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跟不存在他都很茫然啊，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自己，然后自己到底从哪里来的，将来要往哪里去他都不确定。我不觉得那个年龄已经是恋爱的感觉，那个年龄是跟自己在做对话，因为他对自己还摸索不清楚。甚至我们早上也提过说，他见到秦钟以后忽然好爱秦钟，因为宝玉对自己的性别都还不清楚，就是一个男孩子刚刚发育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性别是什么。就是我举例过，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他会学爸爸躲在厕所抽烟，他也会学妈妈在镜子前涂口红，他会学两个性别的。所以我们注意一下，青春期本身并没有定性，等到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已经定性了啊，他定性。但是在谈恋爱之前的时候他的性别根本还没有定，所以在这里我们才会看到宝玉很多的行径，你从这个角度一看的时候，你立刻知道青春期变成这个小说的重点。所以过去很多讨论这本书的文学，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误差是一直没有抓到一个重点，就是青春期，就是真正对青春期的了解，青春期这个生理变化以后一个小孩子的那种心理的状态，甚至像黛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那种刚才斗气的那个东西，真的再大一点也不会有啊，也不会有。可是我会觉得我们刻意遗忘的那个青春期，如果借助于这个文学有多一点的认识，其实你会发现在生命里面青春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回忆，因为它在无限的可能当中。我们常常觉得后来生命只有一个定性，一条路走的时候，相对于青春期的无限可能的那个摸索，它其实是一个限制，它反而变从无限变成有限啊。当然我觉得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害怕青春期的原因，是因为青春期提供的可能性太多样了，其实我们觉得那种茫然跟暧昧是赶快丢掉吧，赶快决定你的生命要往哪里走，有一个方向，有一条路可以追寻的感觉。可是也因为如此，其实你觉得大人的世界其实是比青春期的世界要单调的多的，他没有像青春期这么多的幻想，这么多在茫然当中无限的那种可能性 所以他每一天都，你看宝玉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很乐，看到什么事情都很兴奋，那个绝对就是青春期。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好像你慢慢找不回那个东西了，你好像你觉得你生命里面固定就应该是喜欢什么，好像我走向美术了，我对文学跟美术应该喜欢跟敏感，朋友也跟你讲说哪里演了一个好电影，哪里有好画展，可是很少人会跟你讲，哎，建构式数学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觉得你跟那个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是青春期，不是的，他对所有的东西的可能性都还正在摸索。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是《红楼梦》里面最可贵的，就是提供我们在长大以后，生命已经有了限制跟已经被压缩成一个模型的样子之后，回想我们还没有被压成一个模子的那个状态，就是它还有可能变化。如果有这个部分，有这个青春期的回忆，它的生命的弹性是比较大的啊，弹性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我觉得当我做了老师以后，我在讲台上我其实有一个角色，我其实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时候我读《红楼梦》的时候，《红楼梦》所有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提醒我，我所有跟台下的关系不应该是这么僵化的，也许我应该有时候转换成坐在台下，而让我的学生坐在台上，我去听他们讲话，那这就是转换。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父母或长辈，那么今天碰到一个晚辈十三岁的小孩跟你讲话，你不会立刻说啊，你不可以这样想，胡思乱想，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先会有耐心去听他讲。所以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文学存在的非常大的意义，因为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容易遗忘自己走来的那个困境，而那个困境其实是弥足珍贵的，尤其在教育上面。因为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给他一个你不要东想西想的那个答案，而是说我曾经跟你一样的那个心同此理的感受。当这个年轻的一代，不管是子女或者孩子，一旦觉得你曾经如此过，他就感动了，他觉得他可以认同你。可是如果他觉得你从来没有过，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今天的荒唐啊。就是如果一个老爸说啊，我当年如何如何的时候，这小孩会很好奇说，哎，怎么跟我现在的状况蛮像。可是这个爸爸年轻时候飙过车，长大以后他也不告诉儿子飙车，儿子飙车的时候他就会去偷偷去飙车了，他也不跟你讲说他飙车，因为他就觉得爸爸一定觉得这是坏事。可是如果说他有一个认同的东西，他共同去谈的时候，他劝导的可能其实是比较大的啊，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会觉得在教育里面如何去把青春期的这个部分找出来，找回来去看待这些事情，恐怕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李奶妈跟宝玉之间是不是已经到了完全不能沟通的状况，很明显对不对？虽然她小时候喝过她的奶，可是李奶妈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奶妈而已，可能是父母也可能是老师，就是宝玉跟她已经变成要把她撵出去为止这种状况，就觉得受不了了这个李奶妈。可是为什么宝钗跟她讲话她也听，黛玉讲话他也听，也乖乖的，他有时候又蛮乖的。那袭人最后劝他的方法也非常精彩，对不对？你要赶把我们一起赶走吧。那这种都是另外一种方法，使得宝玉的青春期的叛逆最后被稳定下来，能够有一种安抚。可这个我想你如果不细心读的话，这个小说里面最精彩的细节其实是读不出来的。好，我们看一下其中的一些片段啊，因为我觉得有几个写得很好的片段，我们大概可以再读一下。他问晴雯那一段啊，他问晴雯说，今天我在府里啊，就东府里吃了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你爱吃，我就跟甄大奶奶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了，你可吃了。好，我们看到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会细心到为他自己身边的一个丫头喜欢吃什么东西去牵挂这样事情。我想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会转换角色啊，就是如果今天你十三岁，然后你在学校读书，然后有一个同学跟你很要好，然后他从什么什么地方新竹来，你一直跟我说你喜欢吃新竹那个肉粽，我今天就刚好到新竹我就买来给你，我想这个人真正是你一辈子的好朋友。就是其实那里面有一种贴心啊，就是你平常可能甚至不经意讲的东西，可是他在意，他会帮你留着。 所以你看到晴雯最后的死心塌地，晴雯最后真的是等于是为宝玉而死的，可是他好像心甘情愿，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曾经疼过他啊，这么疼爱过他。所以宝玉对人的这个疼爱，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容易理解，就是你看光是这句话，你如果是一个飞庸，你听到你的主人跟你讲这段话，我想大概真是蛮动人的。我再念一次啊，宝玉就跟晴雯说，今天我在府里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你爱吃，我就跟甄大奶奶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你可吃了。啊，你看这样的一段话，而且他因为是丫头，他不能说要给丫头吃，所以他特别说是他喜欢吃。所以这个时候我想那个丫头特别的动情，就觉得说他会为了一个丫头说他自己要吃这个东西，这么费事的把这一碟的包子留下来。那晴雯就说，你别提了，一送来我就知道是我的。这也是了不起的回答，对不对？因为别人对你好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旁边冷眼旁观，就是有一个人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是不知道的，就是傻到这种程度。可是晴雯也知道说，这一碟包子一送来他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为我留的，啊，所以两个人有一种知心的这种感觉。他说一送来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饭，我刚吃饱了就搁在那里说等一下再吃吧，结果李妈妈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来给我孙子吃吧，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好，你看到这是宝玉火的原因。所以宝玉其实在这里面对他身边的这些姐姐妹妹，就是他那个同伴的疼爱。当然大家可以问说，那为什么不给李妈妈吃？李妈妈对他很好啊，也喂他小时候喂过奶。可是我觉得这就是青春期，青春期其实有他的，我用青春王国，就是说其实有他的领域跟界限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到某一个年纪，我今天学生有时候来找我，那我也很想跟他们在一起玩，可是到一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你不要再去了，你可以离开了。那他们带我到阳明山泡温泉，两点三点说，老师我们去哪里去跳舞这样子，然后说好你饶了我吧。因为其实你去大概也自讨没趣，因为体力也不够，然后你熬夜熬不过他们，有时候还在那边吃摇头丸的，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跟你说啊，哪一个人吃摇头丸现在一塌糊涂。所以那个时候你也知道说有一个分寸，就是你其实那个王国你不要再进去了啊，那个王国其实是有它的领域的啊。所以我觉得青春王国有它自己的刚刚讲密码，就到一个时候你其实是听不懂，就是我跟学生很好很好，可是我知道到某一个密码你听不懂的时候，你自己就要留在外面，你不能够进去啊，进去这里面。所以我想其实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李奶妈其实在这里变成一个有趣的角色，就她进不到这个青春王国啊，进不去这个青春王国。所以这里面不是说宝玉对谁好对谁坏的问题，而是说这个青春的十几岁的领域感，你有时候要尊重他，你让他们在一起玩乐的时候，他的快乐你怎么去完成他。所以我的感觉是说，如果大家都记得自己曾经有过的青春期，跟几个朋友那时候就会台风，最喜欢在台风的时候约好多好多朋友，十几个骑脚踏车砰砰砰这样跑到海边去玩，然后妈妈都不知道的，然后很喜欢做这种疯狂的事，就是那一种伙伴的那个感觉。那我想大人其实是不会理解的，那妈妈知道也很担心说大台风几个人骑了这个脚踏车就跑出去逛了。可是他就是很奇怪，青春王国里面的一个他们自己的好像帮派一样的这种语言跟他们的行为，那里面有他的这种快乐在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情，如果我觉得洗完泡完温泉这些人两三点还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让他们去玩。我不知道我怎么解释这个东西，我想在座不一定都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说，我年轻过，我玩过，然后我也觉得年轻本来就有这个部分。所以我想这里面是我要提到的青春的领域感，而这个青春领域感如果你在你的生命成长的过程里没有完全遗忘，我的意思说不可能不遗忘，你会忘掉一些你变成大人，可是你会记得一些，然后你看到青春你会觉得美，你会赞美，你会鼓励，你会觉得宠爱他们。所以我最近自己在写一个诗，就在写说在我逐渐老去的年龄，我要在这个城市的角落看到青年的笑声走过。那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特别，就是你感觉到你在台北长大，你自己年轻过，台风骑着脚踏车去玩，荒唐过，然后你今天看到年轻人的玩乐，你觉得那个青春是美的 啊，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你也会觉得青春没有不好。就是那天我跟一个北女的一个老师在谈，他就说有一个北女的学生下课了，然后有跟她的男朋友大概建中的在那边等她，等了很久，然后看到女孩出来就很高兴，然后就在她脸上亲了一下。这个事情在学校里就讨论了很久，有一派老师觉得这是要记过的事情，在校门口。那有一派老师就觉得很美的事情有什么不好，到现在还没有结论。我听了很感动，我觉得至少现在有争议了，因为以前他还没有什么争议，这种事情大概就是记过了事。可是这里面其实开始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你自己青春的回忆，你觉得你年轻过，年轻做过的一些行为，而这些行为其实是美好的，不见得是坏的。可这个时候如果把它引导到都是坏的时候，那个青春的那个美反而没有办法发生。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越在我们自己成长的时候，其实你越提醒自己怎么去欣赏青春的美，年轻的美。有时候站在一边看那个自己成长的孩子，儿子女儿长大以后的那个美，你会觉得有一点孤独，因为他开始有他自己的朋友了，有他自己的世界。可是如果你年轻过，你会祝福他，你觉得他本来就应该有他自己的朋友，有他自己的领域。如果你没有年轻过，你会觉得好寂寞，你想抓住他。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年反应，啊，就是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面临这两个选择，最后我就劝他说：“你读《红楼梦》好不好？”因为我觉得《红楼梦》会让你开始觉得青春很美，然后青春里面的小儿女的一些生命的情调，它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动情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些小细节，当你随便挑出来一个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它里面其实是让你感动的东西。好，然后宝玉又喝茶了。宝玉喝茶的时候，宝玉就让林妹妹吃茶，说：“林妹妹，你吃茶。”然后大家就笑了，说：“林妹妹早走了，还让呢。”所以你看宝玉那个13岁男孩喝醉酒的时候，根本脑筋有点不清楚了啊，有点糊里糊涂的状态。然后宝玉吃了半碗茶，然后想起早起的茶来，他就问倩雪，就问这个丫头：“早起沏了一碗风露茶，我说过那个茶是3-4次才出色，这会儿怎么又沏了这个茶来？”好，倩雪就说：“我原来是留着的，结果李奶奶来了，又是李奶奶啊，她要尝尝就给她吃了。”宝玉听了，将手中的茶杯顺手往地上一直晃浪一声打个粉碎。好，你可以看到李奶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触怒了宝玉。那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是不知道青春王国的那个符码啊，他误触了那个青春王国的这个地雷了。那么青春王国里面，我刚才提到说他的这个符码的东西，其实有时候你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再走进去啊。我刚刚提到说孤独，那个孤独感觉很奇怪，就是你过了青春，你觉得自己年岁大了，它是有一种孤独感。我相信很多父母看到孩子长大，他一方面很开心孩子长成了，可是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很孤独的那个感觉。可是孤独不要变成寂寞啊，孤独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东西，因为你会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你自己的领域，孩子有孩子的领域。可是寂寞就会去抓，就会不放手，不放手会变成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常常后来会觉得很多不放手的那个状况里面，最后产生非常大的痛苦，因为它就冲突，也开始变成争执，甚至也变成年轻一代的最大的这种压力。因为其实他们绝对爱父母，可是他又有他自己的领域，所以他那个时候的为难中间的牵连其实是最严重的。当然最精彩的是说，我看到一些对于青春期的回忆一直比较旺盛的中年人，他就会在他的家里营造出永远活泼的那个状态，而那个孩子自己都不想出去，那是高手啊！就是他的青春期的回忆一直在，他一直知道青春期的活泼是创造，是寻找各种的好奇，所以他就带着这个孩子一直在寻找这个创造。就是创造力本身是青春期对无限的那个摸索，而这个部分也使得不同的代跟代之间有可能去产生沟通啊，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大家就可以特别了解到。好，我们看到宝玉就要撵他的奶妈，所以这个袭人这个时候就起来了。袭人起来以后就回答说：“袭人忙道，我刚才倒茶被雪滑倒了， 失手砸了钟子啊，不小心把杯子打破了，然后立刻就安慰宝玉说，你要撵他，你要撵李奶妈也好，我们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势连我们一起撵了，我们也好，你也不愁没有好的来服侍。宝玉听了这话方无了言语。好，你可以看到袭人多么会讲话，袭人一讲这样的话以后，他就把青春王国的我们一起的那个感觉建立在了这里。因为宝玉不是要撵李奶妈吗？可是袭人说你要赶他，我们一起都走了，所以这个青春王国就会崩溃，所以宝玉就不敢讲话了，因为宝玉希望这个青春王国能够维护，因为他感觉到李奶妈撞进了这个青春王国，所以他要赶他出去。可是现在袭人说你若赶他，我们一起走，那他觉得这个权衡轻重更严重了，所以他就不讲话。那宝玉当然喝醉了，所以他其实很想睡觉，所以袭人就扶他到炕上脱换了衣服，就是袭人在照顾宝玉。不知道宝玉口内说些什么，可能还嘀嘀嘟噜，有没有发现那个13岁男孩睡觉前都会咕咕咕讲不清楚话的那个，还要讲一些话的那个状态，只觉口齿绵缠，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有的版本改成了缠绵，其实改得非常有问题，因为缠绵是在讲我们想人的情感叫做缠绵，绵缠，绵是棉花啊，有点软软的，缠是纠缠不清。你可以看到宝玉这个13岁的男孩，因为喝了酒以后讲话有一点语无伦次了。我特别提到说，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男孩女孩都一样，其实他一直不想睡的啊，一直不太想睡，那个爸妈老叫他睡他就不睡，然后还在那边讲话讲话，到最后已经那个话都已经不清楚了，然后 就睡着了。我觉得那个年龄常常这个样子，我自己那个时候就常常跟我妈妈讲故事讲故事，然后就是总是不肯睡，大概就是口齿绵缠啊。他用这个东西在形容宝玉讲话的那个不清楚的感觉，眼皮越加阳色，就眼皮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要睡着了，所以就服侍他睡下。好，你注意下面袭人做的事情。袭人伸手从他头上摘下那通灵玉，然后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子底下，因为怕宝玉第二天起来的时候那个玉很冰，会冰了他的脖子，所以睡觉以前会把玉先拿下来，用他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子底下，因为是暖的，第二天戴的时候是暖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细节啊，这些细节未必是我们知道的，可是当我们看到作者写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包括刚刚黛玉帮宝玉戴帽子披斗篷，现在袭人服侍他去包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宝玉，你越读到后面，宝玉常常觉得他自己这一世欠好多人的东西，就这么多人爱他，这么多人疼他，这么多人宠他，他好像觉得怎么还都还不完。所以有一段以后你会读到，就宝玉有一天忽然觉得好孤独哦，他觉得有一天他会死亡，然后他会在一个大河上，他的身体会被流出去，然后化成灰，化成灰尘，让他觉得那个时候他好像才了了所有跟这些人的关系。所以他会觉得这些爱，这么多的爱，来自贾母的、王夫人的、宝钗的、黛玉的，甚至这些丫头的。你可以看到袭人是丫头，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用菲佣在形容，就是说如果他拿薪水赚钱做一个佣人，他不会这么细心的，可是会想到第二天这个玉会冰到他的脖子，会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底下，这个爱绝对是姐姐的爱或者是母亲的爱，他才会做这个事情。所以宝玉根本不觉得有主人仆人，他就觉得这些爱这么真诚啊，这么真实，而他自己好几世大概都还报不了啊，对这些所有的人的爱。所以最后曹雪芹会写这么伟大一个小说，记不记得前面他说他这一生经历了这么多的女性，他觉得不可因他的不孝而不流传，他觉得他自己是一无是处的人，一辈子什么好事也没有做，可他觉得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女性，这么多伟大的女子的爱，他要去记录他们。所以他是从这个动机写这个小说的啊，写出这样一个非常动人的这个小说。好，所以我们看到李奶妈就进来了，你看到这个李奶妈本来要被赶，她这下吓坏了啊，这些得罪了这个宝玉，然后又偷了他的包子，又偷喝了他的茶，然后这个李奶妈进来听见醉了，不敢前来在家触犯啊，不敢在这个惹这个宝玉，悄悄的打听睡了才放心散去。好，所以这个第八回其实到这里结束了，可他带了一点说第二天醒来就有人回说小荣大爷带了秦相公来拜，就是秦钟，因为不是宝玉已经说他要跟秦钟一起读书吗？所以贾蓉就带了这个侄子秦钟来拜， 所以宝玉赶快就接出去，然后就带了秦钟去见贾母。那贾母看到秦钟形容标致，举止温柔，可以陪宝玉读书，心里面十分高兴，就留茶留饭，然后又叫人带了秦钟去见王夫人。那么大家看，平常都对秦可卿很好，因为秦可卿也是一个会做人的人，那么看到秦可卿的弟弟秦钟也是这样的人品，所以都非常的高兴。那么临去的时候都有表礼啊，每个人都送很多的东西，贾母就送了一个荷包，一个金葵心啊，去文心和和。然后也知道因为秦钟家里没有钱，所以就特别照顾他，送衣服啊，送东西啊。那我们就看到这里介绍了一点点秦钟的家世啊，爸爸叫秦业，然后做银扇郎啊，我们刚才讲过银扇郎就是银扇署的银扇，那么是管这种公家机关的工程的，那么官很小，没有钱，薪水不够，所以想到儿子要去贾家读书非同小可，因为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那么你拿的钱少了根本不是一个样子，所以就东拼西凑借了24两银子。你可以看到要入学等于给老师的一个学费，24两银子，秦钟家里拿不出来，就拼凑了很久才拿出了24两银子。可记不记得王熙凤给丫头做衣服的钱拿出来给刘姥姥就是20两？所以你现在可以比较一下，就是当时的那个富贵跟贫穷其实差距蛮大啊。所以 也就看到了秦钟去开始读书这一段，读到第9回啊，第九回是这个书里面最耸动的一回，那个学堂里面简直闹性游戏，闹得一塌糊涂的那个状况，我想到现在为止大概还没有一个现代小说写得这么大胆，所以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因为到时候也许我不好意思讲那些粗话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些小孩子在13岁在学校里到底讲什么话啊，你回去也可以问问儿子说你们学校里面到底讲什么话。我想那个小男孩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有时候大人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就他们讲的东西有时候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啊，无法想象。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妈妈很害羞的跟儿子说关于这个性啊什么，儿子说妈妈你要知道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因为我想小孩现在大概真的上网络以后什么都知道了。所以其实《红楼梦》很真实的把这个青少年的性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全部在第9回。